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大麻子绝对没想到在船上还有秘密活动，他与船老大范宇合作多年，以喝鸡尾酒为名在此招陪溜妹，赚了大钱。一些女人也欲罢不能，轻松地把钱装进兜里。大麻子是隐藏的组织人，有小抽八子悄悄参与拉客带货，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陪溜妹链条。大麻子没有跳水，转身一下子抱住了船老大范宇，用匕首对准他的胸膛威胁道： 红条子哪来的？是你放进来害老子了，要死老子也先杀了你。 你听我的，我们一起跳，下游船是我的。 范宇小声靠近说，忽然又变大声装着： 你敢？红条子跟我没关系。放下刀，我们宽大处理。 张贵刚举枪慢慢迈着步子对他们诱导，话音未落，突然大麻子和范宇同时跳入河里，在黑夜的河面上各自奋力游着，似乎躲避了龙岗四号船上的缉毒警。他俩心里有一种侥幸，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艘公安巡逻艇已经在河中等候。猛然间，一道刺眼的灯光照射在河面，在黑色的河水上划出了一道惊雷般的拦截。巡逻艇驶进两个游动的黑影，艇上由卢伟平带领着缉毒警持枪包围上来。卢伟平右手握着枪大声说： 站住，我们是缉毒警察。 其中船老大范宇水性非常好，踩着水举起双手，卢伟平朝身边缉毒警挥手： 抓上来。 两名警察上前从水中把范宇拉起，拖上了巡逻艇。范宇趴在甲板上直喘气： 把他铐起来。 可是水中的大麻子却在拼命躲避，他知道自己干的是贩毒，而且在组织溜冰妹吸毒又联手贩毒，抓住了必死无疑。巡逻艇追去，大麻子不断躲避，艇上的人用绳子套也被大麻子钻进水里躲过。 妈的，老子不信了。 罗伟平骂了声，对身边的人交代： 靠近点，慢慢。 巡逻艇靠近减速，罗伟平看准大麻子纵身跳进河里，奋力朝大麻子游过去，抓住了大麻子的后衣领。由于大麻子在河里游的时间太长，累得无力反抗，好像落汤鸡一样被卢伟平擒住。而此时 龙岗四号船上，张贵刚和吴小芳合力抓获了船上溜冰妹和船员以及贩毒成员九人。 动摇动摇，对岸三号码头，王主任和史局长在等候。 动摇明白。 重庆代号金星被抓，导致在云南的多个交易点失守，这让缅甸军哥帮的英民很是恼火。毒品的秘密生产与秘密交易，最后是为了极大化的金钱利益，可眼前出现最大的阻力都来自交易环节。为此，英敏通过秘密情报盯上了中国著名的缉毒警察张贵刚。为了出口气，为了交易顺利进行，英敏决定派出他的高手潜入中国境内，秘密干掉张贵刚。这些天，缅甸连续下了几场小雨，天阴得有些迷蒙，军哥帮英敏有点烦躁，几次让身边的女人打着一把绿伞陪着自己走出他的豪宅深院，沿着打洛河的一条山脉散步。英敏张望对岸中国的山水，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奇怪心情。代号金星的发展和培训，是军哥帮精心在中国云南与重庆之间安插的一枚棋子，得以让英敏利用中国长江水路，把军哥帮的一批批不同类型的毒品运转到四川、湖北和湖南等地。仅代号金星通过长江客轮和货轮，就秘密地销售无数的货品，曾是军哥帮的财富黄金链。然而，代号金星毁了，毁得干干净净，不仅毁掉了军哥帮接应帮助转移的两个人，而且代号金星在重庆的千丝万缕的链条也被一名中国缉毒警察砍断了。这个人就是板红赫赫有名的缉毒大队长张贵刚。这个名字早就刻在了英敏的脑子里。雨连绵不断，飘洒湿润的雨点，英敏不由得有些寒噤。 干掉他。 英敏望着对岸远处的板红方向，从心底冒出三个字。这时，英敏身边最贴心的女助手多尔把一个特殊手机递给他，边说：“ 英帅，奴梅的密电。” 英敏心里清楚，这个密电一定是奴梅通过他的专用秘密程序与哥伦比亚的巨商合作，有了结果。英敏从多尔手里拿过电话，望着细雨说：“ 奴梅，有好消息吗？”“是的，我的专项网络程序已在全球25个重点国家连通，哥伦比亚巨商索菲卡代号鲸鱼已经发来了订单，发来了在海上接应的海域地点。”奴梅的电话声很低。“英总，涉及机密，电话里不能超2分钟，我需要当面请示回复。”“聪明，20分钟后1号密室见。” 英敏在雨中行走，他脑子里格外有灵感，两个支线随之生出。首先让奴梅通过卫星定位和网络监控把板红缉毒警察张贵刚锁定，制定暗杀1号行动。第二条支线还是通过奴梅开发了秘密软件，带动了以缅甸与哥伦比亚的合营，并通过海上运输线分布在东南亚各沿海国、非洲沿海国以及欧洲、北美等等，形成一个由缅甸军哥帮为中心的覆盖全球的秘密毒品销售网络体系。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一号密室是军哥帮的绝密之地，更是英敏实施重大决策的密室。所有墙室都是双层加固密封，尤其是对内防止任何信息的信号进入。同时，密室由一个绝密通道可以非常隐蔽地逃入地下，开车进入山洞通道，然后在山里分有多个反击小分队。努美只带了一个微型超薄的 AA 级电脑，他十分快捷地操作键盘，屏幕上出现一个网络相连的图标与画图，海船、椰树、沙漠与城堡等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展示定位图。英总，我按你的指令和方案，经过了9天研制，编制了一个绝密的软件网络程序，只能由哥伦比亚的索菲卡和他指定的人用指纹打开，我们才能按指纹信息与网络销售程序对应，才能启动我们罂粟加工的一切货品。同时，我们还特别在湄公河的最后一道水域，也就是与越南海域相连的金兰湾，在那里的盾岛建成我们的船舶基地。 很好，我要的就是这个。 英敏点燃一支豪华昆士香烟，深吸一口气说， 继续说， 现在海上运输线国际上查得非常严，甚至对大型货船载装什么货物都要报审查实，若有不测被怀疑的，有多个卫星跟踪，到哪里都在卫星监控下，非常危险。哥伦比亚的索菲卡很聪明，他的毒品能秘密销售成功，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运输器材。 什么运输器材？ 英敏瞪大眼睛反问，流露出一丝惊讶。奴梅的嘴角露出微笑，接着说， 我已经在网络和卫星定位上与这个神奇的运输器材对接连通了。这就是索菲卡研制3年的一艘小型运输潜艇，可装入3到8吨可卡因和海洛因。 英敏打断道， 这能在大海底下航行吗？ 奴梅用手敲着键盘，随后发回潜艇的真实照片。奴梅快速将潜艇用立体图分辨，接着按图形说， 这艘自制的小型特殊潜艇用3厘米厚的玻璃纤维建造，装有一台346马力的发动机，可搭载4到5名艇员，航行距离在1500多公里，可运送8吨可卡因和海洛因。而这里面是操作航海舱，夹舱是层储藏间，非常隐蔽。我们的货经过海上主要是靠索菲卡来亲自指挥，再将货物分运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之间。 英敏担心地问， 雷达能发现吗？ 只有一个小舱门和排气管伸出水面，雷达无法跟踪。 奴美肯定地说。英敏看后很满意，从身上拿出一张图标交给奴美，强调说， 奴美，现在我可以把这份军哥帮精心布置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战略运输线路图交给你了。 奴美边看边在电脑上敲打着，开始专注操作定位。 我们把这次国际海上运输交易行动定为秘密一号。 英敏站起来靠近奴美，拍着他的肩膀说， 有了你的远程监控和卫星定位，主要交易战场有3个。记住，第一道入海口连接金兰湾，由金三角军哥帮最盛名的栗树直接指挥海上运输。第二是鬼门关，马六甲连接新加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大通道，由罗丹把控，他有多年海上走私经验，在内带群岛都有他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海运公司。最后转战好望角，进入非洲沿海国家，再直通哥伦比亚，由索菲亚再扩大。所以我们的货品产量数百万吨，必须按秘密一号严格执行，绝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 奴梅铭记在心。 英敏再次拍着奴梅的肩说， 下月1号0时开始，成功了我会打到你账上8000万。 谢谢英总信任，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完成我要奋斗的事业。在两小时前，我们通过板红内线发回了缉毒大队长张贵刚的详细资料，您是否需要拷贝呢？ 英敏眼前一亮，果断地说，马上传给我们的二号杀手拉康，我已经给他布置了。张贵刚这个人太厉害了，铲除了我们在中国内地的代号金星。他到底是个什么神人啊？张贵刚，男，43岁，中国公安大学缉毒与侦查系毕业，先后在美国、英国接受反恐及缉毒秘密受训，善于推断排查侦破，具有单独侦查作战能力，同时对马六甲群岛非常熟悉，曾化妆进入海盗中，走遍了群岛中的50多个岛屿，并在马尼拉成功抓获过海上走私毒品船。英敏打断， 什么？这个家伙还在海上抓过走私毒品船？哪一年？ 我有过一船货，至今下落不明。 等等， 奴眉搜索后接着说，2013年7月12日，张贵刚与马尼拉警方共同稽查在马六甲乌石岛的八字号走私毒品船。 英敏眼睛都红了，就是我在2年前失踪的那艘货船，损失了我至少2亿。没想到是这个家伙干的。查查张贵刚的家人，还有他详细地址和活动习惯路线，我一定要干掉他。 他家在板红大新街110号，有妻女，还有老母亲在板红左家铺。奴眉敲着电脑，出现一组卫星扫描地图，逐渐扩大。 这是板红公安局大楼，而张贵刚经常习惯去后面的独山锻炼跑步，遇到不顺时，也和史西建局长常到对面的椰林小道散步。 查一查椰林小道周围的建筑，还有独山相连的地形。 英敏是军人后代，并且有过指挥战斗的经历，对地形地物很有研究，这是关系暗杀成功和顺利撤离的种种条件。 椰林小道东面是星巴酒店，有酒店对应的西边是一排小吃餐馆。独山很简单，周边全是山包，还有一片竹林和芭蕉树林，再往后就是小河边了。 好，这两处地形十分有利，尤其是椰林小道东面的星巴酒店，可以在那儿隐蔽设伏，用狙击无声枪干掉他。另一方案可以直接干掉他家人，再进办公楼干掉他。命令第二杀手拉康马上到出发点，等候我的指令。 奴眉心里明白英敏干掉中国缉毒警察的决心，更清楚下达和决策这种方案对于他这么个年轻的电脑网络设计和操作专家意味着什么，于是他非常专注地在操控每一个细节。 拉康已经回复。 英敏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小声对奴眉说， 这件事绝对保密，从现在开始拉康不属于军哥帮的人，你要把一切有关拉康的信息一字一毫的都抹掉。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整整一夜，张贵刚和吴小芳在公安缉毒警的全力配合下，擒拿了在江上长期以陪兵妹为由的毒品交易团伙，对主要贩毒人员分别进行了关押和审讯。一大早，张贵刚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看一眼， 便开着越野车赶往警察医院，探望受伤的费新龙。警察医院坐落在一处独立的园林中，周边有相连的热带植物园，特别是云南多种珍贵的树种，形成了一道与医院相连的风景。而警察医院最大的优势在于独立的保护性，尤其是在侦查破案中受伤的警察，有保护性的治疗和相对保密性的调查交流，以防在破案中泄密。张贵刚两年前曾在海上稽查走私海洛因船只受过伤，在这家医院养过伤，对医院病房很熟悉。在病房的主楼后面有一幢两层小红楼，那是警察伤病员的专属区。长长的走廊有几道弯，然后进入小红楼的一间病房，门外有板红公安局的一名内勤看护，并对进出病房的人登记。内勤员打招呼： 张大队长，你来了。 在病房值班的警察医生汪建华很认真，非要看张贵刚的证件。张贵刚递过警官证件说： 我是缉毒大队长张贵刚，伤者是我的队员。 汪建华很仔细地检查证件说： 你可以进去了，不过不能超过十分钟。 费新龙的伤怎么样啊？ 张贵刚看了一眼年轻美貌的汪建华问道： 昨晚已经做过手术，外擦伤，没什么大事。他刚吃过早饭。 哦，谢谢，我有事要谈。 这里安全。 汪建华说着走到了旁边的值班室。张贵刚走进了病房，费新龙半躺在床上，手里还在拿着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见到张贵刚很意外： 张队，我正要写一点交给你呢。 腿伤得怎么样了？ 擦点边儿，打在肌肉上了，没有伤着骨头，过几天就下地了。 你刚才说有疑点，我就是来问你这个的，你说吧。 费新龙边说边思索： 我觉得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有些奇怪啊。那天是我接到信息，有人在柳林咖啡馆交易，我都布控了外围，可等我进去时人没了。 那狗亚雄怎么赶到了小树林茅棚里啊？ 我朝着小树林茅棚追赶时碰到了狗队长，他一把拉着我，分工两侧埋伏，说好了同时发起堵围的。我进去，可…… 张贵刚反问： 他没进去？ 晚了足足有五分钟，我受伤跳到了桥边的洞里。这并不重要，可我听到狗队长和毒贩子在交谈什么。 都说了些什么？ 没太听清，可有一句我听见了。女儿。 女儿？什么意思？我也想问你，在茅棚里是一伙什么人？ 费新龙想了想： 他们选好茅棚在交易，有海洛因，也有买方，小树林里还有他们的埋伏，像是肖八子为首的毒贩子。 肖八子？ 是啊， 从茅棚现场看，我也锁定是肖八子。 张贵刚反问一句： 新龙，姚成义带人是什么时候赶到的？ 就在狗队长进到茅棚大概三分钟左右吧。姚站长带领一个中队的人是可以进攻的。 狗亚雄不是在肖八子手里吗？强攻会伤到他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